间十七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 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十七点零一分十三秒，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又开始啦。 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呢又到了这个今天周几来的周三哈、 啊、你猜今天周几啊， 又到了周三啊。我们的九八二活力榜依然在的今天呢为大家推出的是一个榜单。那么其实昨天应该有这个听过我们这节目的朋友啊、知道我们昨天讲的是关于这个香港回归二十年之间的经典的影片。那么同样呢，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榜单是同样是有关这个香港的这个话题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为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同时呢，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哎，如果您想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的情况啊，也可以在这个易直播的平台上来搜索活力九八二的房间，就可以来进到直播间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样，您也可以在微博当中来搜索活力九八二，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的链接。啊， 说的越来越顺了 哈。 就是自从周一我们的节目正式开播之后哈、我们会发现这个很多的新面孔，包括我们也有了一个全新的精神面貌哈。然后 真的吗？我有吗？ 有， 真的。 就是以一个年轻人的这个态度哈，和一个年轻人的精神面貌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说起这个年轻， 说的我这个心虚啊。 说起这个年轻，我在想怎么往下接这个话。说到这个年轻，确实我感觉做这个九八二活力榜确实是越来越年轻。因为什么呢？做的都是可能年轻的朋友们哎喜欢的事情。 我不相信， 不相信吗？对吧？但是我相信，我每次做这个榜单的时候，其实我们从这个前期的准备，包括直播的过程，我一直都是认为自己在跟年轻的朋友们在交流，就由此感觉到自己特别年轻。就拿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榜单来讲吧，其实就是一个很年轻的榜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这周六，也就是七月一号，是我们这个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榜单是关于这个一个香港的这个话题。其实呢，说到这个香港的电影电视剧啊，它就是很年轻嘛。对吧？它就是很年轻，就因为我们年轻的朋友肯定从小不管是多老的，比如说经典的那种片子，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什么这个83版的《射雕》啊，集集版的什么呀、我相信年轻的朋友也会有看，对吧？ 对，你知道就是之前跟一个95后聊起来83版的射雕，他说哦，就是我出生前那么十几年吧的那个版本吧。 对啊， 对吧。 但是他们都看。哎，真的，其实说起这一点，就说起这个年轻朋友对于经典的这种影视或者说是艺术作品呢，我有一点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包括那天我们直播的时候我也提到了这个事儿，就是我这个从小特别喜欢看这个三国演义94版的那一版，就是这个唐国强老师包括这个鲍国安老师他们演的啊。相信很多的朋友都看过。 滚滚长江东逝水，是吧？ 哎，你唱的还不如我唱的呢，我总感觉。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这个片头曲应该是杨洪基老师唱的。然后我那天呢，就突然想上这个 B 站。我们知道这个网站呢是年轻人占主流的一个二次元世界的这么一个网站。 那你上去干嘛呀？ 我上去想看一下《三国演义》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他的那上面的视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资源是比较多的，我就上去看一眼，发现全套都有。 然后呢，我们知道在这个网站上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是这个发弹幕啊，发弹幕来进行这个他们自己看的时候的一些自己的怎么说一些观点吧和感受啊。然后我就看这个之前，我没想到，真是没想到，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刷屏，就看九四版三国的时候，真的是从第一集开始，所有的集全部在刷屏，就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年轻的朋友，因为上这种网站的朋友肯定岁数都是相对很年轻的，还这么喜欢这种经典的作品，而且确实看弹幕很有意思，就是你以前看这个作品可能没有关注到一些梗啊，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全都被挖掘出来，就感觉就焕然一新了，以新的视角去再看经典的作品。 而且你知道，就是最让我惊讶的是哈，就是前一段时间九八二活力榜呢组织了一次唱 K， 去了之后呢，我发现就是我们的那些95后的主持人 唱都是戏说乾隆， 唱的居然都是20年前，恨不得30年前的歌。然后我们几个80年代开头的人，居然都在唱那个，你是80年代开头的， 我是80年代，然后我们在唱 TFBOYS， 对，我们在那唱 TFBOYS， 然后这几个95后全都唱什么？戏说乾隆， 对，戏说乾隆 啊， 什么情深深雨蒙蒙 啊，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最早就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就他们还没出生的时候听的一些歌，所以我在想啊， 出生了，咱们上初中，他们出生了，应该是差不多， 对，反正你知道，就是这个时尚或者是经典总是轮回的，我们这么大的一个皮儿哈，就为了说我们今天其实说一些很经典的东西。 对，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关于香港的电视剧啊。在我们平台上，这个光当贼提醒我们说有点回音啊，不知道是为什么。外边呢，这个导播老师如果听我们有回音的话，可以看这个怎么从这个技术上来调试一下啊，也是请大家谅解啊。我们继续说回来，我们今天说这个香港是关于这个电视剧的话题，因为我们知道香港电视剧其实对我们这边北方地区需要这个文化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因为从小大家都会看的比较多，尤其是 TVB 的剧啊，可以说是有一代人非常忠实的去喜欢。那么香港剧里边也会有一些大家经常会见到的面孔和角色，今天我为大家来盘点的就是香港的无线五虎将。 哎，说起来无线五虎将，不知道大家能数出来几虎哈？可能比较熟悉的，像其实都很熟悉啊，你不觉得吗？ 都很熟悉，确实都很熟悉，因为这个无线五虎将啊，是这个香港以前非常火的一个台，叫做无线台。它里边的五个当家的应该是男生小鲜肉，那时候叫小鲜肉啊，但是到现在呢，已经都会成长为这种影帝级的这种实力派的演员了，比如说刘德华，比如说梁朝伟啊，都是当年的无线五虎将。那这个无线五虎将呢，是由这个邵逸夫起名啊，是这个一共有五个人，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华仔还有伟仔之外，还有黄日华，还有汤镇业，还有苗侨伟，这五个人是并称无线五虎将。而且这个他们这个可以说这个组合啊，这个名字起起来的时候，他们几个当时还都是比较的年轻的，最大的只有25岁，像梁朝伟当时只有21岁。 对呀、就是不折不扣的小鲜肉嘛， 没错、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呢无线五虎将的武侠世界，因为香港人是很喜欢金庸先生的、 对 吧， 没错， 就觉得是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位大师、所以呢这个无线五虎将不出意外哈，全都去演了金庸当中的一些角色， 没错啊、今天我们大家就是来盘点这无线五虎将，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五位演员，他们饰演金庸先生作品当中的角色啊。第一位呢，要跟大家来这个分享的应该是苗侨伟，他饰演的是应该是83版射雕吧，83版射雕里边的杨康这个角色啊，还是照例我们今天为大家也是准备了一下关于83版射雕的一段视频，我们先来简单的来回顾一下。 明天我就启程上越州，你们把事情办完之后就来跟我会合吧。 小王爷，那穆姑娘她 她跟我一块儿去。 这么晚没睡？ 怎么成天见不到你？你上哪儿去了？ 这个问题不回答可不可以啊？ 这么紧张干什么？ 好， 我告诉你啊，我刚才去了丐帮了。 你去丐帮干什么？ 让洪七公收我做徒弟呀。 你又在搞什么鬼？ 哼，知夫莫若妻，果然不错。哎，当时在牛家村杀了欧阳克，我就担心事情要是败露了，欧阳锋肯定会把我碎尸万段的，所以我现在一定要找一个靠山。况且我加入丐帮另外还有个目的。 康，为什么你还不明白啊？难道除了害人的事就没事好做了？ 念慈，你想到哪儿去了？我只不过不想做一个普通的贱民，让人家宰割。我一定要在江湖上稍有名气，然后再恢复我本来的身份，不再回到完颜洪烈的身边。 康， 念慈，这个是我扬名立万的唯一好机会。 洪七公肯收你为徒吗？ 哎，就是不肯呢、啊。所以我在那儿跪了一个晚上。 活该，谁叫你以前做了那么多坏事。 哎，幸好最后郭靖给我说了个情。 是真的？ 嗯，七公终于答应收我做徒弟了，不过是挂名的徒弟。他说要观察我一段时间才肯教我武功呢。他叫我马上去越州替他打点一切。他说7月15要在轩辕台举行那个丐帮大会。 康，难得洪七公不计旧事了，你以后要好自为之。 哎呀，看到这个版本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样的感觉哈。 嗯，83版的射雕啊，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啊，应该是看的接触最早的射雕，应该是这个94版的射雕，就是张智霖和朱茵的那一版的射雕。这一版可能我看过，但是只看过一遍，确实印象不是特别的深。但是如果说是对于我们之前一代，就比如说70后或者60后，这一代的人来说，那么这版的射雕就显然在他们心目当中肯定是那种封神的地位。 嗯，而且就是因为他是这个苗侨伟扮演的杨康嘛，然后当时也是非常的经典。后来呢，应该是17版的射雕在播出的时候，苗侨伟又演了一个角色，就是黄药师。然后我记得这个跟新版的就是射雕的演杨康的那位演员，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刚到现场我都不敢演戏，他真的没有办法超越。就当时就是这位老的杨康在那儿呢，他说我作为一个也是小鲜肉哈，应该是96年的那个新版的杨康，说哇、我真的都不敢演了。但确实这一版呢，杨康演得非常非常的经典哈。 那么这个一直播平台上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说啊，说这个直播有回音啊，我们正在请这个技术老师来帮我们处理啊，在这儿也是向大家这个道歉啊，我们正在马上呢来进行这个修复啊，这个情况可能一会儿就会好啊，大家也是不要走开，可以把声关了，先看看我们的脸也可以，虽然没什么好看的。 就是其实论论就是属于看着自己的脸说哇，怎么会这么好看呢？天哪，你们快点过来看吧。 对，但是我自己对自己可以这么说啊，在大家面前还是要这个实事求是的，肯定不如苗侨伟老师长得这么的好了。因为其实我们看刚看这一版的时候，这个年代感确实也是非常的强，可能80年代它整个的不管是这个说台词的这种方法呀，这应该是一个配音版啊。配音版这个配音的方法，包括演员的一些动作，包括他们的制装，包括他们的化妆，还都是有这个时代的印记的。83版射雕呢，其实当时啊也是播出的时候，在香港无线台一经播出是引起了轰动啊，收视率非常高。然后呢在85年的时候被引进了中国内地来播出，于是这一批香港的演员也是进入到了中国观众的视野。比如说在这版里边演这个男一号郭靖的黄日华，然后包括演这个黄蓉的翁美玲，包括演杨康的，今天我们刚刚大家看到这个苗侨伟啊，这三位演员都是在这个83版的射雕被引进之后被我们内地的观众所熟知的啊。 所以啊，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无线五虎将，就是其实它代表了一个时代，大家 错， 对于那个时代香港电视剧的一个认知吧，就是很多人是从那个时候香港的武侠片开始的。我总觉得哈，香港无论是拍武侠片，还是拍后来的很多古惑仔系列的那个算是黑帮片吧，哎，再到后来类似《使徒行者》这样的卧底片哈，《无间道》之类的，就是其实整个的这些影片吧，就是其实都怎么说呢，都是有一种香港风格的，就是他打了一个香港的烙印进去，就是很兄弟之情啊，然后义气啊等等啊，都是他的永远的核心的内容。 对，而且呢我跟这个一些朋友在聊的时候就觉得，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武侠片啊，就是香港拍武侠片，尤其是拍金庸先生的武侠片，可能在很多的情况之下接受的程度啊，可能比我们内地拍的可能要高一些。我后来也想过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后来 是为什么 后来想啊，我们知道金庸先生最早发表他的作品是在《明报》的连载，可以说香港是这个金庸先生发表他的作品的一个根据地，所以我们也就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所熟悉的这些角色，像郭靖啊、杨过呀、令狐冲啊等等等等啊，这些角色都是其实香港是他们的出生地，对吧？ 就是更接地气，对对，对他们来说更接地气一些，对吧？ 就是对他们来讲，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本土的东西，而且他们可能对这个东西的挖掘和整个这个故事，他们在后期加工，因为我们知道。把这个书要拍成影视作品的话，要需要很多的这个艺术上的这个再加工和创作，他们可能在这方面挖掘的这个心思，或者说下的力气，或者说他们对于这个金庸先生作品的理解，可能会相对的去更全面一些。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讲到那个武侠世界的时候，其实香港拍的很原汁原味哈。虽然这几年就是咱们这边内地也 拍 了 很多， 对，然后也有很多很出色的作品，不过就看到最早的那些，就是打架的时候，就那个练武功的时候，都还要那种咻，然后一个光束直接出去，哎，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感慨，不知道是写这些这个武侠小说的时候，是不是他脑海当中的特效其实是这种。我有时候会在想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金庸先生在写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比如说这个六脉神剑，我们都知道是这个用这个手指头发剑，噗噗噗噗噗， 哎， 金庸先生有没有想过，他这个剑气如果以后被做成影视作品的话，或者说在他想象当中这个剑气究竟是什么样的。 对，现在特效基本上你手一比划，然后整个 这天就裂了，可以， 而且周围都死光了， 周围都死光， 基本上是这样的， 就一摆过手 对，然后就没了，人 就都没了， 哪儿去了呢？ 对，所以说这个整个的这个特效啊，当时其实这个83版，包括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几版，其实都是制作的比较早的，特效没有现在这么的发达，但是人物的表现、演员的表演，包括这个情节的这个整个的设置上啊，那为什么能够成为经典，在这些方面确实做得很扎实啊，确实是百看不厌。 好了，说完这一部了，我们再说下一个哈。 下一个啊，无限的再一小虎啊，苗小伟之后的又一虎，这就是汤镇业啊。我们今天为大家来选取的这个汤镇业的作品是来自于《天龙八部》，我们还是先来看一段视频。 而且今天我们选取的，因为很多是这个最早的时候的影片哈。如果有哪一部作品呢，大家听粤语听不明白，我们可以稍后给您解释哈。 你是说，我们以后还可以在一起？ 原来你真的没听见我们说的话。我是说，段公子对我这么好，而我对你却一点表示都没有。你为了我还让表哥给吞下情，我应该跳下去与你共赴黄泉。 怪不得你会在这儿啊。 我到现在才知道，你才是真正值得我喜欢的人。如果你不嫌弃我以前对你的态度，我愿意一生都跟着你。好吗？ 好，好，当然好了。 你表哥呢？你不是一直都喜欢他吗？ 别提他了，在他心目中只想着怎么样恢复大业做皇帝，从来就没把我放在心上。 哎，好有趣啊。 嗯，我们这个刚刚外面的导播老师跟我们说啊，说我们这个正在请我们的工程师老师在这个检修啊线路啊。我们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线路，应该是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大家如果觉得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直播平台上继续跟我们来反映啊，我们让这个我们的工程师老师再去看。 嗯、 啊，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汤镇业的这版《天龙八部》，他在里面饰演的是这个段公子。段公子， 你知道我什么感觉？我觉得画面真的好暗、啊。 好暗，好暗，好暗。对 对。 对，因为我们这儿光影比较强嘛，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这个情节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天龙八部》应该大家都看过。 对， 就是这个段誉苦追王语嫣多年未果之后，终于在应该是西夏国的一口枯井里边，两个人都是被慕容复打下枯井，在这首枯井当中是定下了终生啊。刚刚看到就是这个枯井里边的情节。 因为这个当时是应该是王语嫣对慕容复比较失望啊，他的表哥，而慕容复为了自己的大业，就可能要娶一些比较厉害的人吧，于是呢，就是 牺牲了表妹， 对，就牺牲了表妹，所以这个时候呢，在爱情不得已的时候，王语嫣选择了段誉哈，然后段誉也是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开心，你把这个情节描述的不得已的时候选择了段誉啊，段誉也是很开心， 那就是嘛， 确实很开心， 特别简单嘛， 对，确实很开心，然后呢，在这部剧里面饰演这个段誉的是我们今天也是为大家这个盘点出来的无限五虎之一汤镇业。汤镇业呢，这个是1958年出生，可能大家在这个天龙八部的版本，因为真的拍的很多很多很多各种的版本，大家对这个段誉啊，这个可能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陈浩民的版本，包括后来林志颖的版本，对吧，还有谁演过段誉吗？ 还有好多人演过段誉，但是可能大家记得比较深的，或者说印象比较深的，陈浩民，还有这个林志颖， 对， 还有就是咱们说的汤镇业了。 对，这个汤镇业这一版的这个《天龙八部》呢，要拍摄的是更早一些的，比这个我们应该是黄日华或者这个陈浩民这一版的应该是在97年左右，那么这一版的《天龙八部》呢是在这个同样是80年代的作品啊，我们从这个制装上可以看出来，跟这个我们之前上一部给大家放的这个《射雕英雄传》啊，这个感觉是很相似的。其实上我有时候还在想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这么多版，这么多人前仆后继的要拍这个金庸先生的作品，就比如说我们昨天其实想这个选题的时候，我们是突然发现了有无限五虎将这五名演员可以来做榜单，然后呢我们就尝试着去找他们拍过哪些武侠作品，结果发现他们都拍过金庸先生作品，而且有很多人不止拍过一部， 对， 拍过很多部的作品， 对， 就是大家前仆后继的来诠释金庸的这个作品，你说到底是为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咱们现在的话来说叫大 IP，就是那个时候呢，这个就可能 IP 的概念还没有那么的深哈，但是你像现在基本上你要让一个小鲜肉他进入到大家视野，首先要制造话题嘛，那制造话题一定是找一部大 IP 作品，比如说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翻拍了，不可能没人关注，直到今日就时至今日还是继续会有人关注说他的这个新版《射雕》啊或者什么的哈，这些到底是谁来拍的，然后也会有一些小鲜肉出来，是吧，你觉得呢？ 对，这可能是一点的原因，就是翻拍金庸先生作品总会是引起轰动的，而且不管是好评还是差评，大家总会去进行这个关注的，这是一点。再有，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因为金庸先生的作品确实非常的适合去做这种呈现，第一呢是因为作品本身确实内容啊很扎实很丰富， 对， 再有呢就是之前其实我们看啊83版的射雕，我相信往前还会有更早版的，然后包括90年代几乎每十年每个年代都会来 有人来拍这么一部，就是说前人可借鉴的这个例子啊是很多的，我们可以在前人借鉴的基础之上来把它进行的这种再加工，就比你凭空要创作出一个事情可能把握会更大一些。嗯、 对、嗯，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排一排这个吴宪五虎将的一些武侠的作品。 嗯、 那上半段当中呢，我们排了，首先排了两部哈， 嗯、 一部是这苗侨伟的、 嗯， 也就是当年特别经典的杨康。 嗯、 那么第二部呢，就是汤镇业的《天龙八部》 嗯。 其实后面还有重头哈、 嗯， 那我们马上要排这个第三部了。 嗯、 那么第三部呢，其实我觉得也是。怎么说，就是这个人啊、 嗯、 基本上只演电视剧， 对， 几乎没演过电影， 对， 嗯， 而且他塑造的每个电视剧的角色都是经典啊，这就是黄日华、 嗯、 我当时听有人评价说黄日华就天生长着一张大侠脸， 哎， 比如说这个83版的射雕，就是刚刚我为大家放的这一个苗侨伟演杨康的这一版射雕啊，黄日华是演的郭靖， 嗯， 是非常经典的，可以说到现在没有人说能够去有胆量说我可以超越他演的这一版，包括后来这个应该是在97年的时候重拍的这个《天龙八部》的这一版，我相信对于很多很多的这个70后80后甚至90后来讲，这一版的《天龙八部》都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嗯、 甚至我们现在一想起一说起乔峰就会想起黄日华的脸、 嗯、 一说起段誉可能会想起陈浩民的脸、 哎、 说起这个王语嫣可能会想起李若彤的脸， 嗯， 可能就是这种符号性非常强的一部电视剧。 对 啊，我们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同样准备了这个黄日华版的这版《天龙八部》里边一段乔帮主非常经典的片段，我们还是先通过视频一起来看一下。 执法弟子，立即将四长老上榜。 是， 请出法刀。 帮主，属下罪孽深重。请帮主让属下自行了断吧。帮主，我罪孽深重，为何帮主不让我自行了断？ 帮主，大哥， 祖宗有令，本帮弟子犯规，不是侵犯，帮主愈加宽恕。也必须自流鲜血以洗净其罪。帮主，属下不值得你为我这么做。15年前契丹秘密出兵，打算偷袭雁门关，宋长老探的消息，3日废寝忘食，连立9匹好马，急告军情，终于我大宋守军有备，契丹胡骑被迫退兵，宋长老内伤吐血，养伤达1年之久。当年汪帮主被契丹五大高手所擒，逼我丐帮向契丹投降，七长老乔装汪帮主，甘愿代死，令汪帮主得以脱险。吴长老，当年你独守应酬，力拒西夏一品堂的高手，令杨家将得以力保不失，就凭杨元帅赠你的济公金牌，我免你今日之罪。帮主，你大仁大义，吴长风这条命就交给你了，人家的闲言闲语我说什么也不会相信的。乔帮主，我陈孤雁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不必为我流血赎罪。杀契丹国元帅耶律布鲁的大功，何人不知道？莫非我还不知道？我陈孤雁得以扬名，深感帮主大恩大德。帮主， 哇塞！太经典了，刚才还在跟论论说、 嗯、 觉得想象当中乔峰的样子应该就是这样的。 对，没错、嗯、这个黄日华确实把这个乔峰的诠释啊、 嗯、 已经达到一个 也不能说极致啊，但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地位了。 对， 尤其是看完这一版之后，就觉得真实的乔峰就应该在这个场景当中就应该是这样的。 对，嗯、而且我会觉得黄日华真的长了一张大侠的脸，嗯、就是你看到他那张脸之后呢，就他就应该成为江湖的大侠，就大家就应该信任他，就应该跟随他。 对、 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嗯、包括我们看演这个郭靖啊、这个乔峰，包括在之后的这个作品当中还演过这个胡一刀，应该在雪山飞狐当中都是这种大侠的这个套路啊。确实黄日华在这一类角色的诠释上已经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这个水准了。 对、哦、 那么 这个非一般遐想说了，这版天龙八部就是没法超越了哈、嗯、当然我们在一段小小的广告之后，大家稍事休息、嗯、我们会马上回来的。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委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好了，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赵爽。 嗯，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嗯，那今天呢，跟大家排一个榜单哈，就是特别有纪念的，也是怀念的， 特别年轻的一个榜单。 嗯，特 别年轻的一个榜单。 对、 嗯， 都是在年轻人出生前20年左右看的。 对，没错。而且这个榜单，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无线五虎将，香港无线台的五虎将，是带给我们了很多很多非常经典、非常好的回忆啊，他们的这个作品。嗯、而且呢，在他们出道的时候，刚刚也跟大家说了，都是很年轻，都是如假包换的小鲜肉。 嗯， 最大的25岁，最小的21岁啊。我们正在、嗯、在这个片花之前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黄日华97版的《天龙八部》 嗯、 啊，里边演这个乔峰乔帮主的角色、 嗯、 啊，非一般的遐想。刚刚说了，这个《天龙八部》是没法超越的，确实在我心里也是这样的。 对 啊，这个已经诠释的非常非常的好了，就是把乔峰的那种就义薄云天呀，就可能乔峰是比较受男孩喜欢的这么一个角色，我个人的感觉啊， 我赞同， 对吧？ 嗯， 就是因为可能因为金庸先生在创作这个角色的时候，给他的一这么一种设定就是，江湖的地位非常高，而且对兄弟非常好，有一帮可以跟他出生入死，可以为他去卖命的那个好兄弟和好的部下、嗯、这可能我觉得是作为男生吧，他们心里比较想去追求或者说达到的这么一个情景，这每个男生的梦想。 嗯，但我觉得可能乔峰这样的一个角色对于女性来说呢，就是他的追寻的点就并不是我们特别会去关注的、 嗯、 比如说他一直在里面会去追查他到底是不是契丹人啊，对吧？ 对、 他到底是叫乔峰还是叫萧峰啊、 嗯、 对吧？我觉得这些点呢就是也看，但是对我们来说吸引力可能就没有那么大。 他就不像这个，比如说令狐冲去追寻一片绿竹当中的那个绿竹翁的时候，你带有那种神秘感。 啊， 就是乔峰那种，到底是他是契丹人还是这个汉族血统吧，不重要。 嗯， 就是大家觉得没有那么的有意思，没有那么有神秘感。所以《天龙八部》这个戏，我觉得是金庸先生写的比较浪漫主义的，就比其他的我觉得要浪漫主义一些。 嗯， 包括你看他那个段誉的那些武功，凌波微步，对吧？六脉神剑，都是属于有点怎么说呢？有点道家色彩的那种，比较圆柔一点的东西哈。 这是女生的理解哈。我们来说说黄日华吧，因为黄日华确实也是，如果说香港的不只是香港无线五虎将，在香港的整个的这个电视圈的演员当中，也是非常非常有地位的，演过非常非常多经典的这个角色。而且当年的无线五虎将苗侨伟、汤镇业、包括刘德华、梁朝伟和黄日华这五个人，黄日华目前是唯一还留在电视圈发展的。另外几个人呢，要不就转行了，要么就进军这个电影界了。而黄日华，昨天我们在整理资料的时候还在找说黄日华有没有演过电影啊，发现好像真没有。 对，而且你看到后来什么进军歌坛啊，成了什么四大天王之类的哈， 对， 都有自己另外的发展。但黄日华好像一直在演，老老实实的演这个 TVB 的电视剧。因为其实 TVB， 我们说句题外话哈，就好多人对 TVB 的印象就是还挺穷的，就是很多衣服比如说在这部戏当中乔峰穿了，在那部戏当中可能这个 接着用， 这个也许段誉要穿一次哈，也许在下一部里面令狐冲要穿一次，然后在下一部里面郭靖还要穿一次。就是大家可以在不同版本的人物身上、不同演员的身上看到同样一件衣服。这就是大家对于 TVB 早期的一些印象哈。就不像我们一部戏，尤其是宫斗大戏，就恨不得一个主角一集换好几套衣服。 对，所以说这个黄日华的这种坚守啊，他的这种选择，包括他在这条道路上一直所取得的这个成就，我个人还是非常的这个敬佩的。因为其实他，我相信他也会有其他的发展的这个道路。尤其是他确实在演技方面已经是我觉得水准非常的高了。我相信他会面临的这些机会啊也不少，但是他最终没有往其他方向去发展，而是专心的踏实的就演这个电视剧的角色，就进行这样角色的诠释。我觉得就是踏踏实实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好的人，在我的这个观点当中啊，我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敬重的。 飞白侠想说黄日华演过电影，是五虎之兄弟联盟，因为之前这个五虎将的这几部电影就是他们 TVB 做的一个电影。我们指的这个电影就是类似像刘德华呀，然后像梁朝伟啊，最后会演一些就是大的大制作大题材的电影。但首先这个什么五虎之兄弟联盟，我记得没错的话哈，因为时代也比较早了，记得没错的话应该就是当时 TVB 为了包装就是 无线五虎将， 对对对，然后应该有一个系列电影。就是当时就是他们演的哈。但好像外面的大制作的影片应该就没有。你像梁朝伟后来花样年华，咱们昨天这个节目当中也说了嘛， 对，没错， 他获过好多好多奖啊。 包括这个飞白侠又说了兄弟之生死同盟啊，这也是这个系列电影，都是当时为了包装推出他们五个就打造一个组合而演的这些片子啊，而不是说他们这个单飞之后，比如说后面你看刘德华呀、梁朝伟啊，他们的发展道路都是越来往外就是飞的很多了，但不像黄日华这个专心啊，还是在这个电视圈来发展的啊。这也是今天我为大家盘点的无线五虎将的第三位是黄日华。那么第二位呢，后面这两位啊，这个现在都已经是这个天王级，不管从这个 天王盖地虎 啊，唯有这两虎，没有这两虎，就剩下这两虎了，一个是刘德华，一个是梁朝伟。他们所演的这个武侠的剧呢，也是年代比较早了。我们先来说刘德华吧。 好的。 是演过这个应该神雕侠侣里面的杨过这个角色。我们还是先看一下这个片段。 这个可能有一些语言不通的地方哈，大家听一下哈，一会儿我们来翻译。 实你奖啦。 你知唔知咩嚟？我曾经喺师傅像前许过个愿，我话过儿喺呢几年之内学到我哋嘅入门功夫，我就送一样嘢俾佢， 就系呢嚿水晶啊！咁我咪即系学成， 姑姑，你好似一个人啫，好似佛堂里边嘅观世音啊！ 乱噏嘢，听日我仲要考你嘅功夫。 姑姑啊，你估我够唔够赵子敬打啦？ 仲揸得远， 咁大小二母呢？ 大小母 系啊，桃花岛嗰两个小丑呢？ 紫空双溪乍猛舟，载不住几多愁。 芙蓉风雅，你知两句词点解咩？ 我不过即刻两只乍猛送俾你，偶然想起李清照嘅词，所以随便噏两句啫。 算你有心啦，大帽啊！ 让你两个匿埋喺度，师妹啊，睇我相思靓唔靓？ 哇，好得意啊，好靓啊！ 呢相思我今朝捉嘅。 哎，刚才看的一段啊，就是也还是挺经典的，就是在练武，他跟他的杨过跟他姑姑练武术的那一段， 嗯， 对吧？ 嗯， 然后他姑姑教他武，嗯， 就是入门的一些古墓派的功夫啊。 对， 刘德华呢，这个当时啊，出演这部剧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年轻的啊，就在1983年，应该是只有22岁的时候， 嗯， 也是这个如果放到现在的话呢，就是一个小鲜肉啊，是参演的这部剧，而且在这部剧当中也是塑造的杨过的这个形象呢，也是比较的这个经典的。但是他后来呢，因为关于这个吴县五虎将，当时还有一个小的这个故事，就是最后呢，这个吴县台希望留住他们几个人，因为随着他们的名气越来越大，有一些其他的经纪公司来向他们邀约，然后吴县台为了留住他们几个人，就跟他们几个人去谈，结果呢，好像是在梁朝伟上并没有留住，然后吴县的五虎将就可以说从这儿开始吧，就这个整个的瓦解掉了。而但是呢，当很多年以后，就是刘德华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当年的那件事情他从来没有向梁朝伟抱怨过，也没有从来没有怪过他，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当时真的都很年轻，外面的诱惑那么多，我们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去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想去看一看的。 对， 而梁朝伟当时做出那个选择呢，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件事情他后来又取得的那么好的成绩，我也是很为他高兴，就从来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对梁朝伟有过一些意见，所以也是能看出其实他们五个人当时作为一个这个也不能说组合吧，因为组合可能一般都是像小虎队啊，像 TFBOYS 啊，这种歌唱组合的形式啊，他们在这个电视圈能形成这么一个小小的团体，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当年应该还都是不错的。 就是他们几个之间的关系哈，就有点像他们诠释的作品当中，那种比如说描述兄弟情啊，或者是这个一些人在一块儿一起打拼啊，就有点像那样的一个题材。因为昨天呢，其实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小鲜肉看起来眼睛里面没有那么的空洞啊，就是他们的眼神里面仿佛有很多的阅历。后来我想了想，其实当年在香港加入这个无限培训班的那些人啊，很多都是虽然年纪小但是历经沧桑，包括当年梁朝伟，其实他要单飞或者说他有自己的选择，也是迫于生活的压力，有很多人比如说要帮家里还债呀，或者说从这个大陆刚刚到香港啊，甚至当时还是在香港回归之前，所以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压力，就他们算是这个怎么说呢，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吧，就其实从小就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虽然那个时候他们作为小鲜肉的形象出现在电视剧当中，可是我们看着一点都没有什么面瘫脸啊，或者是特别青涩呀那样的一种感觉。 对，而且这个昨天啊，我们在这个找这个资料的时候说，金庸先生自己还对他的种种的这个翻拍的作品的这个电视剧啊有过评价。他说到杨过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是他首先说杨过是他本身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再有呢，在演过这么多的杨过当中，他最喜欢的是刘德华版，最喜欢 是 刘德华版的角色，这是金庸先生自己亲口说的，说他觉得刘德华把他心目当中杨过的那个感觉啊，整个给诠释出来了。像可能后面有一些的这个版本啊，在金庸先生在采访当中也说了，觉得演的杨过有一些轻浮，有一些滑头滑脑。他心目当中杨过应该不是这样的，其实。 对，而且杨过后来不是练成那个什么黯然销魂法吗？就是说，其实刘德华身上就自带那种忧郁的感觉，包括他唱歌，唱的都是情歌。他一唱歌，一堆的女生。 冰雨，这种。 就是他会有很多的故事哈，觉得当然这个时间不多，我们还要把最后一部影片给大家推出来哈，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影帝级别的了，当年也是非常青涩的一个演员， 梁朝伟啊，他演的这部是《倚天屠龙记》里边演的张无忌，我们先来看一下片段。 稀有脊骨，气向下沉，由两肩收入脊骨，住于腰间，此气之由上而下也，谓之含。由腰剪于脊骨，布于两腰，施于手指，此气之由下而上也，谓之开。合便是收，开便是放，能懂得开合，便知阴阳。 刚才那段哈，因为也是粤语的，我们没找到太早前的这个就是普通话的版本。大概就是杨过在找到这九阳神就杨过去了。 张无忌 在找到这个九阳神功的时候，然后在那个地方去练的一段哈，大概意思就是说要什么懂得开合呀，然后才知道阴阳啊之类的吧。反正就是我们都知道金庸先生写了很多阴阳啊，然后包括这个乾坤呢、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哈。就是这么一段。 对，这个梁朝伟啊，演这部《倚天屠龙记》，应该也是说，这个他刚刚进入这个 TVB 无线不久啊，接的这么一部戏。梁朝伟应该是演这部拍这一部这个《倚天屠龙记》的时候，当时应该是无线五五江东最年轻的，只有22岁，21、22岁这个年纪。那么这部剧里，当时也是这个可以说是云集了一大批的这个 TVB 当时的当家的明星，比如说这个李美贤呀，比如说这个邓萃雯，可能现在我们常看这个港片的或者港剧的朋友都对这些名字不是很熟了，都是那个年代这个 TVB 当家的一些演员，都是在这个剧里可以说是大牌云集。而梁朝伟很年轻啊，资历并不是特别的深，就能够演这个男主角张无忌，也是可以看出 TVB 对于他也是非常的器重的。那么从这部剧开始，梁朝伟应该也是说正式的进入到了这个公众的视野，从他进入到这个培训班呀，包括后来这个演各种各样的剧，包括后来参演这个种种的电影啊，拿到这个戛纳的影帝，这可以说这一部剧在他的这个整个的职业生涯当中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这个非凡遐想说梁朝伟应该是最符合张无忌形象的了。可能每个人心目当中有一个自己的张无忌吧。 那你觉得是谁是你心目当中最符合张无忌的形象？ 就是其实我还挺喜欢苏有朋演的那版张无忌的形象。就是梁朝伟呢，就是他，就是我看了那个《倚天屠龙记》的原著哈，就是我总觉得张无忌他会有一点点那种怎么说小懦弱呀，或者是那种就是有点收着的那种感觉。而梁朝伟虽然那个时候他很小，可是他的那种怎么说呢，那种气势或者那种气魄其实是有的，就他没有像苏有朋长得有点可爱型的那种。就是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张无忌的形象应该是稍有点偏那种可爱型的呀，那种类型一点。 这是这个 赵爽啊，对于自己张无忌的这个形象的一个想象，其实 觉得呢？ 我觉得梁朝伟的这一版，因为我确实让我说实话，这一版我没有看全过，我只是看过部分的几集，我觉得还 OK。但是因为我最开始接触梁朝伟的时候是他在演电影的时候，所以对他的这个整个人的这个想象，或者说他这。对他这个演员的这个印象啊，都是集中在比如说他演这个《阿飞正传》里边那几分钟，包括《花样年华》里， 对 这些影片当中的表演。所以回过头去，他看演这个射雕不是演这个《倚天屠龙记》，包括他在 TVB 还演过《鹿鼎记》啊。 对， 回过头他演这些，觉得很不适应。 对，就是昨天我在这个跟论论找着影片的时候，我还没看出来，我说这是梁朝伟吗？ 对，因为当时太年轻了。 对啊，而且就是完全看不出来。当然也有人问哈，说这邓超的这个版本呢？ 邓超版本说实话我没看过， 我看过几集吧。就是怎么说呢，可能也是我们小的时候看的比较多的是应该是苏有朋那个版本的，所以可能我们对那个版的印象也是比较根深蒂固。邓超这个形象呢，我觉得他倒适合演韦小宝。 包括这个还说有吴启华那版，吴启华那版应该好，对，印象我也是比较深的。 对， 这个关键是两个女主角，当时我觉得表现非常好，一个是这个应该是佘诗曼，一个是黎姿啊，演的是周芷若和赵敏。总之呢，这个 TVB 啊，这个翻拍金庸先生的这个剧啊，是这个层出不穷啊，我相信这个之后肯定还会再有。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盘点了啊五部，由这个无限五虎将盘点了这个他们带来的五部金庸先生的作品。那最后我们还是通过我们今天视频的榜单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我们马上来看榜。 九八二活力榜之无限五虎将武侠电视剧排行榜，第一位苗侨伟。苗侨伟就是杨康，杨康就是苗侨伟。虽然苗侨伟自己最喜欢的角色是楚留香，但是在大家的心目当中似乎还是杨康更深入人心。看了他才知道什么叫长身玉立，玉树临风，一身贵气。 我还没睡， 怎么成天见不到你？你上哪儿去了？ 哼，这个问题不回答可不可以啊？啊？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好， 我告诉你啊，我刚才去了丐帮了。 第二位，汤镇业，82年电视剧《天龙八部》在剧中扮演段誉。他将段誉这个角色演绎得非常深入人心，被认为是最精确的选角。毕竟其一直以来在大荧幕上都是以风流倜傥、英俊潇洒著称，以至于后来很多客串的都是风流人物，例如康熙、乾隆都是他。 好吗？ 好，好，当然好了。 你表哥呢？你不是一直都喜欢他吗？ 第三位黄日华，可以说是武侠专业户，郭靖、乔峰、胡一刀专注电视很多年，以至于在很多人的童年印象当中，大侠就是黄日华，黄日华就是大侠。不过从日后的发展来看，总是进入电影圈的大侠们更有知名度。 15年前，契丹秘密出兵，打算偷袭雁门关。宋长老探着消息，3日废寝忘食，连立9匹好马，急告军情。周瑜我大宋守军有备，契丹胡骑被迫退兵。宋长老内伤吐血，养伤达1年之久。想当年汪帮主被契丹5大高手所擒，逼我丐帮向契丹投降。西长老乔装汪帮主，甘愿待死，令汪帮主得以脱险。 第四位刘德华，提到华仔无需赘述，从无限五虎到四大天王，好像无论谁和他相提并论都能火，还一跃成为港人的骄傲。 他演的《神雕侠侣》似乎多了更多黯然销魂的味道，还成为让金庸先生最满意的角色之一。 姑姑，我中了你奖了。 我曾经在师傅像前许过一个愿，我说过儿在这几年之内学到我们的入门功夫，我就送了一样东西给他， 就是这个水晶啊。那我不知道学成。 第五位，梁朝伟。梁朝伟那深情的眼神，看你一眼似乎就让人忘记一切。当年23岁的梁朝伟风华正茂，比现在的鲜肉多了一分英气，少了一分稚嫩。五虎将时代可以说是香港电视剧的黄金年代。 云之侠由腰剪于脊骨，布于两腰，丝于手指，此气之由下而上也，谓之开。侠便是收，开便是和。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榜单了哈。 嗯， 无限五虎将， 无限五虎将啊，为大家梳理了非常年轻的几位小鲜肉，无限五虎将、很久之前的作品， 对， 可能大家有些朋友并没有看过啊，可以去翻出来也去看一看。 对， 二十出头的刘德华、梁朝伟、黄日华他们的这个当时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好了，那么我们的下一个节目的主持人也到了直播间了哈，这个下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 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啊，我们的982活力榜明天下午的5点会继续准时守候大家，咱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会喽。 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是。